那说到偶像 idol， 大家可能都不会很陌生哈。但是您对虚拟偶像了解多少呢？把虚拟偶像和乐队的概念结合，是不是很酷炫呢、啊？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呢，分别是鲸鱼岛乐队的主唱白森，还有我们的动画导演钱正，以及经纪人刘健，欢迎三位。 大家好， 我是白森，主唱。 我是动画导演钱正。 我是人见人爱的经纪人刘健。 真会给自己加戏哈。那么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三位将会和我们一起分享鲸鱼岛乐队的音乐创作故事。现在呢，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动画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啊，是虚拟偶像乐队鲸鱼岛乐队的主创，真的是三位帅哥哈。但我们的录播间太小了，所以今天的节目会分为上下半场。那在上半场的这个时段呢，我们的主唱白森以及我们的经纪人刘健会陪伴大家。那两位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 请大家忍受一下吧。 嗯，那首先还是想要问我们的刘健哈，就是怎么想到要去组建一支这样的虚拟乐队的呢？ 啊，肯定是因为喜欢啊。我觉得我们运气算是比较好的，然后大家喜欢音乐，然后我们团队里面有比较擅长音乐的人，同时我们自己很喜欢动画，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属于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己想做的事情结合起来那波人。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还有当然就商业上的考量了，其实也看了一下目前那个国内国外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哎这方面可能是有一些机会的，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尝试。 嗯，那咱们鲸鱼岛乐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其实准确来说，我们在2013年年底就开始筹备，但是我们把它定为生日的时间是2014年的4月28号。 嗯，然后我看到现在咱们鲸鱼岛乐队也是有四位成员是吧？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小晶晶 啊，小晶晶。那这个小晶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一个小鲸鱼，很可爱。 等于有没有像队伍的吉祥物这种感觉？ 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其实就像一个就是。它比较小，所以很可爱，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在我们后面的剧集动画里面，它会有说语出惊人，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鲸鱼吧。 嗯，这个主力乐队的成员应该是四位是吗？主力成员， 但是主唱其实现在主要是白森，然后的话那个 S 有的时候有适合他的歌曲的话，他也会喜欢唱。 嗯，那能不能让白森给咱们介绍一下，就是搭档之间大概每个人的角色定位分工都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组合其实比较，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一开始觉得比较奇怪的，因为就是 为什么会用到奇怪这个形容词？ 因为我们并不像一般的乐队是所有人都是专职音乐人，因为除了我是专职音乐人之外，他们其实都是学画画的，但是他们会乐器 啊， 然后对音乐也有喜爱，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喜好走到一起的。但他们平时的工作主要是画画， 嗯， 然后我们创作的时候，他们会一起给我一些灵感，然后来配合一起做这个音乐。但是他们的分工主要是画画，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乐队里，只有你自己是主要做音乐，而剩下的人都在画画，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这样的乐队其实比较少见。这也是我就是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嗯，那加入到这个乐队之后，其他的成员有没有说，哎呀，那把我的主业往音乐方面多发展发展？ 也没有，因为毕竟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动画做专业的话，肯定还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动画。然后他们多数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学过音乐方面的专业，或者说是以前有过这方的梦想，然后后来因为从事了动画行业，可能说暂时把它搁在一边了，然后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大家又可以一起来做爱好，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你不快乐？ 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你看那团火，他不会去想自己要什么，他只是在燃烧。 Days and days and years and years， 同样的问题沉默在海底， I once had dreams, but now I can't sleep. 指尖让我经常眼光过去。Diamonds City， 我们被他们封闭。失去记忆，谁可以不忘初心？生命，生命在一点一点失去，谁又能给我勇气？But different feelings， 我已经厌倦熬夜到天明。Just get me fine and away from here， 我要点燃我沮丧的生命。Burning, burning， 束缚着我的话语，我才看清我原本属于哪里。Burning, burning。我都知道你不用知道什么是对的错的都不重要。 Cause I know the way I lie， Cause I know the way I lie， 全都丧气，你丢了信仰，什么都变成屁。你上不了上不了，要找到活出去是唯一办法。 Burning 其实我们看，从2014年、2015年，包括去年开始，就是在我们国内，虚拟偶像这个词也是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所了解，被大家所提及。那二位觉得自己的这个乐队和国内或者是日本呀，其他一些虚拟偶像组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就是最大的特色在于哪？ 其实我们看过很多虚拟偶像的作品。 对， 其实在国内很早以前就有，十几年前就有虚拟乐队。 哇，那么早。 但是当时就比较简单来做的，然后目前这两年可能在国内上能看到各种虚拟偶像团体的话，我觉得百分之可能一大波就是集中在那个偏日式的那种， 初音、未来， 对，就是那个人物很美型，然后那个女孩子的就是主唱都是女生的这样的为主。然后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呢，当然这可能结合我们自己特点了，我们觉得我们可能自己喜欢的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的形象也好，包括那个曲风也好，是更偏欧美的，就是人物它不是那么更小清新，我们不是那种风格，也不能叫小清新吧，就是没那么美型，但是可能偏欧美的更酷一些， 就是更酷炫的感觉。 对，包括音乐上其实也是在往那种偏流行那种风格在走，就不是很甜美的那种调性了。 那有没有就是前期做过一些调研，比如说看看大家更接受什么样子的虚拟偶像，有过这样的筹备或者调研的经历吗？ 其实看了很多，但是因为市场上就是喜欢音乐也好，或者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跨界的事情，它是两方面做的一个融合，所以你从那个动画这边的群体你得到的答案和你从喜欢音乐那边得到的答案其实差别是挺大的。那我们自己最后做的一个事情是，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以自己的判断为主，我们以自己更擅长更想做的那种为主。当然这个事实证明后面是正确的，就是喜欢这样的人到我们今年第三年的时候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至少一开始他们是准确。 那有没有自己心中的一个榜样，或者自己心中一个偶像，就是想要去达到的一个样子？比如说哪个乐队？ 以前有，现在没有，现在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 啊，自己要做自己的偶像了。 对。 然后我看也提到这个 Girl Lights， 这是是怎么看待就是他们今年复出，而且后续好像也有一系列和创作有关的大动作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至少他在中国能被我们看见，肯定是因为中国这边有人在推广，可能是因为最近这个市场比较好，这是我的理解。确实最近就是前两年，其实动漫这东西我们小时候都看， 对， 但是小时候只有小孩看， 大人有了还不让你小孩看， 就更多的是子宫向的。 对，但是现在不 低龄向的， 小时候看动漫的这帮人已经长大了。 嗯， 现在这个动漫相当于已经变成一个可以算是主流产品，就是很多有消费能力的人都在看，那么这个市场肯定就被带动了，因为有消费能力了。以前有钱的人父母他们不会去买单周边产品，或者是去看一些类似于初音未来这样的演唱会，但现在不一样， 大家愿意去消费， 对， 愿意去为虚拟偶像去消费。 没错， 那个我稍微补充一句，就是其实GLASS早前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动作比较多的时候，他们曾经专辑有卖到700万张，就是其实破了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本身是因为他们特别优秀，他们做的东西真的特别好，那他们现在重新开始做这些东西，然后包括后面的要做的动画电影，我是觉得其实在他经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做音乐做了这么久的话，他们认为可能对他们来说已经到了一个成熟阶段，他们可以去往下一站去走了。我们还会出音乐，还会出 MV， 然后我们有 VR 有 AR， 同时我们可能还有像游戏、动画、电影，游戏其实他们已经做了一些，是非常成熟的。 其实说回来，就是说很多的乐队，它的名字其实是很有想法、很有创意的，比如说野人花园啊什么的。那我们这支虚拟偶像乐队最后为什么会定名叫做鲸鱼岛乐队呢？ 其实这个 是不是也有一个小故事在里面？ 这个其实很遥远了。这个其实是在我们学生时代，其实学生时代那个时候自己有一个关于鲸鱼岛这样的一个故事。 能给大家讲一下吗？ 大概的一个故事是讲就发生在鲸鱼背上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那个背上有一个音乐家。然后的话，那个他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会觉得这个城市里面大家都在做非常具体的工作，可能你是水管工，你是那个修理房子的，就每个人都做了看上去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作用的事情。但作为一个音乐家也好，在这样的一个岛上来说， 找不到方向， 他好像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他对这个城市是没有贡献的。所以这个音乐家其实处在一个迷茫的状态，后来他绝望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也加入了和大家一样去做这样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去构建这个城市。那后来发现这个鲸鱼其实开始就是很不安。那反映出来的就是，那大家都在这个鲸鱼背上的城市，这个城市开始地震那当然我后来其实讲了说，那个其实这个音乐家最大的意义其实是对于这个鲸鱼来说，它是一个，它用音乐然后来安慰了这个鲸鱼，是一种抚慰的作用， 是精神上的慰藉。 对，所以和大家就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不太一样。就是这是看不到的那个力量，很重要的一个力量。那其实那个时候是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后来就邀请了我们的白森和我一起参与创作，大家在做这一块。这是我们在学生时代2008、2009年、2010年做的事情。 暴露年龄了。 所以后来其实自己出来做天鹰岛乐队的时候，当时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小心的乐队吧，回到我们最早的那个想法就好了，就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去想新的。 那现在咱们鲸鱼岛乐队到现在成立几年的时间，然后作品能不能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比如说有几张专辑？ 我们现在其实有两，第一张叫《夫妇得正》，第二张叫《Burning》。《夫妇得正》的单曲比较多，《Burning》的话出的相对少一些。然后这是目前这两张。然后第一张《夫妇得正》的话，可能音乐里面表达的更多是我们对一些社会现象或者这个时代的一些就是问题的一些看法。那到了第二张《Burning》的话呢，可能更偏年轻人非常个体化的一个对现在生活的一个感受，就是稍微不太一样，和第一张的那个内容上，其实曲风上差异也比较大。 这两张专辑我看，比如说第一张专辑《夫妇得正》里面每个歌曲的名字都非常的吸引人，比如说什么新世纪四大酷刑，还有一些就是对，都是谁来提供的创意呢？大家是怎么想到的？ 就这个并没有说是一定是某一个人具体来定的，其实我们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其实在定歌词也好，或者定那个歌曲的这个名字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大家一起来想。那特别典型的是那个就是铺盖铺盖的那个，其实我是北方人，从北方长大，所以我其实不太懂那个铺盖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团队有广东人，他就讲说铺盖在他们的那个话里面可能有那个一个铺盖仔什么的，就是这种的一些 就带有方言的。 对，然后后来其实我们就用的是，因为我们第一首就铺盖铺盖嘛，就讲的其实是很普通人，你们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你们遇到的事儿，以及你们可能会经历到的各种公平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其实当时那这个还有一个谐音梗的概念，我们就用了。然后其实好多包括新世纪四大酷刑， 其实我们大家喜欢看那个动画片，大家都知道《新世纪福音战士》， 是 我们就想，哎，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好像这些年大家都在提到的矮丑穷吧，所以我们觉得，哎，它属于对于现代年轻人来说的四大酷刑。我没钱，我长得不好看， 就是比较现实，但又是悲伤的故事。 然后，但是我们在歌词里面其实阐述的还是比较 正能量的， 去正视你生活的那个很真实的一部分。所以，其实我们每一首歌会讲很残酷的事情，但同时我们是在用一些诙谐的方式来呈现，能让大家笑中带泪，就是这种的。其实期待是说你能开心的听完一些可能不那么开心的事情。 那最终想达到的一个效果是怎样的？就是想让听众通过这些歌曲要传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 因为喜欢我们的乐队的这些人，和我们年纪差不多大，或者比我们小一些。然后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来说的话，会有迷茫的时候，他不像一个特别成熟的成年人的一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是很有迷茫、有困惑的时候。我们做这些的目的是希望说，啊，你听完，你可能会对这个对某一个问题或者对这个某一种感觉，你有不一样的认识。我不太希望很多心灵鸡汤，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听多了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所以没有必要去听太多。你可能需要鼓励的时候就来一下就好了。但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还要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第一张专辑《负负得正》其实在讲的是一件事情。为什么叫负负得正？你看到了这么多负能量的东西，我们希望你能从中找到，啊，原来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怎么去应对这些事情？自己怎么做？ 家务事的角落已经变成老人，老人讲的故事进了谁的家门？ I wanna know， 唱着 hip hop 什么都不在乎的人，穿着高跟红嘴唇的女人，这个节奏让他不能停止摆动， 不能回头，就一直走。 管理和光带还有传说，我守着规矩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摆脱 别人的路， 但我永远没有把握能走到别人路尽头的把握。我感到迷惑，没有故事的人是我，我看不透的人可是都在诱惑我，我需要一段精彩的深刻的专属与我的回忆写成故事载入史册。一段精彩的深刻的专属于我的回忆写成故事载入史册。就是几个朋友出门一杯咖啡，想一啤酒晚安为何让人沉醉， I wanna know， 为了什么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多情的人期待怀念单纯，别的成为需要经历多少风尘， I wanna know， 就一直走。 生活没有动作片的惊心动魄，我爱上极限与你依然感觉不痒不痛，我需要超级血晶让我彻底失控，开始另一个蝴蝶效应循环的时空，是时候展现出我眼中的世界，用我的语言不带半点修饰让你感到真切，我需要一段精彩的深刻的专属与我的回忆写成故事载入史册。哎，一段精彩的深刻的专属于我的回忆写成故事载入史册。 那刚才介绍两首歌曲，我不知道对于白森来说，这两张专辑里面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歌，或者你最喜欢的作品是哪个？ 如果说比较有特点的嘛，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欧美音乐的，这个可以一会儿再说。然后，但是我们第一张我们刚合作的时候，我们的创意就是他刚才这个刘健已经说了，这个我们的创意就是说，希望大家能从这些负能量的事情里边，然后让大家打起精神来用正能量去面对这个世界。那么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所以第一张专辑我们 就叫做《负负得正》。 对，所以第一张专辑我们整体的风格还有歌，我们就做了这方面的尝试。然后我觉得第一张专辑所有的歌曲，其实我都还蛮喜欢的，就是说，很有意思，因为我以前没有做过这一类的音乐，这是一个比较新鲜的。 哎，说到这儿，那之前更多接受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它风格很多样的， 全能， 也不是全能，就是因为我喜欢新鲜东西，而且我不喜欢重复劳动。对，我就其实这是我一个毛病，就是 对，因为我们到了第二张 要求 他们就换了一个，我们觉得哎，不要再就是重复之前的那种创作状态。 所以我之前的那些歌，就是说我喜欢就是说做没做过的东西。就是说 尝试新鲜的 东西，就是说不同的东西可能不一定做到最好，但是我还是喜欢去尝试的。 那我们刚刚就是谈到了第二张专辑叫做 Burning， 它的曲风好像跟第一张专辑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咱们再来说说第二张专辑，是怎么想到要去做一个突破或者创新的呢？ 其实第二张专辑是我很早就想做，可以算是我一个梦想吧。就是我之前不做是因为我做不好，我还做不了，我技术不达标，做不出来。然后在之前做其他的这些工作或者是一些出歌的过程中，我自己私底下也是不停的去练习，然后现在觉得就是说可以做出来一些效果。 成熟长大了。 那如果让二位给 Burning 定一个性，你觉得它是什么风格？ 其实第二张专辑的风格我觉得定性只能算独立流行。因为它并不属于一个纯种的或者是严格来说的小众音乐风格。所以把融入小众音乐风格的东西做成大家普遍能接受的，那我们都称之为流行就好了。 但它好像是更多的偏带有欧美范儿，会更浓重一些。 对，就我里边我比较喜欢的是 R&B， 还有现在的一些比如说嘻哈、电子、爵士贝斯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也是希望能把它融进来，因为毕竟这是外国人的风格。那其实融入到中国人的唱腔里边，有一个特别麻烦的地方，就是我们唱的是中文。那语言这个问题很麻烦，因为你不能连读，发音变化之后会导致旋律走向还有编曲整个的东西的融合性的一个就不融合，不太融。如果想保留那个味道，你唱英文的话，其实普遍的这个大众来说的话，可能接受度没有那么高。所以这个是一个难点难题，我现在也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能把我喜欢的欧美音乐把它中国本土化。 所以其实刚才也有提到嘛，乐队其他成员并不是特别专业的来学习音乐创作这方面的。那白森，你作为主唱的话，怎么样去协调整个团队，让大家一起去完成这个专辑的创作？ 以他为主。以他为主。 没有，其实乐队成员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做不同行业的人每个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我能看到的事情也许他们看不到，但他们看到的我也看不到。所以对有些事情的观点，你跟他们聊天之后会有新的见解。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号大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那上半场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金鹰岛创作的音乐故事哈。那在下半场的时段当中，我们的经纪人刘健会继续陪伴大家，我们还会隆重请出我们的动画导演钱正，欢迎钱正。 大家好，我回来了。 大家好，你们还得再忍受一下我。 没关系哈，我们非常喜欢帅哥陪伴，尤其今天许可不在，我这个一个人独挑大梁，然后有三位帅哥陪伴，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小时。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金鹰岛乐队第二张专辑 Burning， 那这个 Burning 有没有打算发布实体专辑呢？ 在计划当中啊。后续呢，主要还是要看看大家的一个反馈的意见。如果大家觉得希望我们能出的话，我们就出。暂时的计划还是说以数字专辑为主。 好惨呀、啊，感觉大家如果不希望我们出，我们就不出了似的。不是这样的，其实还是会，后面还是会肯定会发布的。 那有没有大概的日期呢？ 后面有些别的计划会放在别的计划里面。因为我们在做剧集动画，所以我们想在剧集动画可能同步去推一下。大概是这个时间，但那个时间是有些没有确认的，因为我们这东西还没有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变动时间的。 也提到了剧集动画，这个也是在计划之中了。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已经开始了。我们自己在做一些尝试和测试。我是希望更多人能看到那个金鹰岛乐队一些成员他们的故事。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准备了，最近大家开始做一点点动画的测试。 所以说如果出剧集动画的话，它主要的剧情还是针对每一个成员本身来讲故事吗？ 不是，他们是发生在一起的，就是大家一组的。 这个剧集的动画的话，故事的背景呢发生在未来的地球，一个叫金鹰岛的地方。主人公当然是白森他们，然后乐队的成员呢会去往宇宙中不同的星球和文明，这些星球和文明都有自己的奇葩的价值观和文化。所以呢，在这些充满趣味性的冒险过程中呢，乐队成员也会发现自我和他们的成长。这个故事大概会属于一个软科幻的故事，目前我们都在打磨中， 当中还添加了科幻这个元素。 对， 其实本来金鹰岛的这个设定就是发生在未来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故事里面能很完整的呈现出来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看法。未来其实你能想象到那个东西，我们想的是未来到了一个地球是被水淹没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有那么大的一条金鹰把一个城市给承载起来了。其实已经有非常完整的那个剧情的一个结尾了，但是结尾其实还是挺光明的。然后当然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大家意见来做调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对，可能我们之前一直接触金鹰岛乐队更多的是大家的音乐作品，那么以后这种剧集动画推出的话，是不是我们乐队的成员也会担任这个声优的角色？ 这个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说先根据这个剧集动画来做人物设定。然后的话其实到现在为止有些人是还是没有在我们 没有没有，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声。 嗯， 所以我们倒会根据剧情来定，可能什么样的声音更适合。因为我会觉得有些声音可能他去做演唱很合适，但是表现、如果做那个剧集动画的话，不一定合适。这个我们还得自己再调整再看。 嗯，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我们金小乐队未来这个要放大招了。 如果大家喜欢想投稿的话，也可以把自己声音投过来。 哎，欢迎大家来积极的互动参与。然后我们金鱼岛乐队应该也是在新浪微博有官方的微博，包括 B 站也是有官方的账号的，是吧？ 对的，就是叫金鱼岛乐队 啊。大家可以自行搜索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说大家心里有没有某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剧集动画，音乐也在出，希望我们的音乐能被更多的人去喜欢。然后剧集动画的话，希望能在明年，我们今年会出一个 PV 和一个第一季，然后希望在明年把第一季的整个能呈现出来给大家看。这是近期的一个目标，小小的一个目标。 说完之后，我们的刘健自己也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为什么呢？ 没有没有没有立 flag， 争取完成，谢谢大家。 迷惑始终都解不开，生活中的所有无奈，忍不住离开，回不到从前的小孩，勇敢地面对未来，未来是否依然可爱，是否像你曾经那么可爱。 I'm writing songs, our songs, everyday life 在我身旁。 We are so young, 不用去想将来要去什么地方。不改变心意， Everything's beautiful cause we were dreaming down. Why did you break up me? Leave me, I'm a poor kid wanna go back now. Watch and show to you like that音乐循环不觉得烦，烦的是不能够心安，无声的呐喊，歌不能够发自内心，为了争那些共鸣，争不到的都是曾经，曾经你说我勇敢都不在我身旁。 We are so young， 不用去想将来要去什么地方。改变心意， Everything's beautiful cause we were dreaming darling. Why did you wake up leave me? Leave me, I'm a poor kid wanna go back now. Leave me, watch and show to you like I 刚刚聊了很多啊，其实除了音乐方面，大家在动画制作方面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还和不少大的 IP 项目有过合作。那后续的动画方面还会有新的计划吗？除了这个剧集，比如说我们 MV 的这个动画制作呀。 对， MV 的动画制作还是会继续的。然后那个还会除了此以外的话还会有漫画。还会有一些我们现在也在做的，就是手机壁纸之类的 啊，没有，这是数字衍生品。其实你刚提到的那一块，其实我们每年都有合作。 都跟哪些 IP 有过合作？ 有煎饼侠。 煎饼侠 主题曲。然后那个去年我们潘金莲。然后其实还有和迪士尼那个也有合作。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剧或者栏目的主题曲，其实这个就更多了。所以包括我们一直在合作的《奇葩说》的第三季、第四季，然后这个都是在会保持合作的。 其实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创作方面嘛，乐队成员好像据说性格大家差别也还是蛮大的，那会不会有内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这个问题嘛，就好像是在问，一对夫妻两个，你们两个喜好是不是挺不一样的？好像看着挺不一样的，会不会有矛盾吗？那肯定是会有啊， 是要搞事情的问题啊。 我们这个状况的话就更特别一点，我们应该说没有矛盾那才叫不正常。基本上是每天都有矛盾， 就大家吵吵吵吵吵哈，就基本上就是这 么。对啊，那其实你看团队的人越多，可能你协调起来会更加的困难一些。那平常怎么去让大家的意见统一，或者说遇到出现分歧了，你怎么去 hold 住全场？ 就是我觉得在做那个创作的时候，就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互相的争论啊，说服对方啊，然后为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然后不断的互相的去提出更好的意见，去否定对方。所以这个目的嘛，就是为了能让这个东西变得比最初想要的东西还要好。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我是挺乐意的看到这样的状态。 他讲的都算是比较理想的状况了，有的时候就属于真的意见不一样，那我们就会投票，内部投票。如果比如说类似于什么3:3、4:4这种的，那就放大范围，让大家同意的更多人参与进来，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会判断说，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样最好的。那其实有很多情况下，特别牵扯到这种创作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服每一个人达成一个一致，所以通常情况下到最后我们会有可能偏音乐的是那个我们的白色来定，然后偏那个动画的就动画导演来定。所以也会听大家的意见，但是主导创作的人还是有绝对的发言权的。 其实我更觉得我们的状态就真的跟夫妻差不多，反正吵吵之后嘛，床头吵架床尾和， 你和白色很像。 就是没有隔夜仇是吧？ 没有隔夜仇， 团队没有隔夜仇。一般容易发生这个争执的，是不是也就针对音乐创作这个？ 对，这对于创作本身吧，就是音乐的、动画的， 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每一张专辑开始去策划的时候，我们会定很多选题。一旦牵扯到选题这件事情，就一定是一个 很多意见的汇合， 个人爱憎的非常分明的这种表现。我喜欢这个选题，我不喜欢这个选题，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其实意见反而最多的。但一旦选题定了之后的话，那这个阶段其实也就是投票制更多，就大家可能会说，我觉得这个题材，我觉得如果我们去表现这个东西，我可能会更喜欢听。但进入到真正进入到创作的时候，词曲出来之后的话，大家就会说可能歌词我不太喜欢。然后其实你刚刚的那个很具体的事件，我们日常当中经常发生这种很具体的事件，就是比如说前段时间，就是最近刚刚聊的那首，我就在就几句歌词上，我觉得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然后我就和他说这个我觉得不可以发出去，不可以发出去。然后那个我们的动画导演前阵说，我觉得挺好的呀。白森说，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我觉得如果你觉得确实不喜欢，还是可以调整的。那行，你看人家都讲可以调整，我们调一下试试吧。 所以最后屈服的一般都是前证。 其实这次比较特别的，其实这次我是觉得我自己 你屈服了， 就大家还是一个最后 有 些的 有点妥协了啊， 对，妥协的结果，并没有谁最终战胜了谁，因为我觉得其实 大家还是一个团队嘛， 是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更多情况是，如果我的 partner 觉得这个确实有问题，那以他的判断和经验来说，可能真的有问题。大家还是建立在一个信任和信赖的基础之上的。 没错，尤其是团队协作，肯定信任是第一位的，也才可以创造出更好的作品嘛。其实我们看鲸鱼岛乐队，可能之前更多的是不是还是在线上方面的宣传更加多一点，线上方面的渠道。 其实我们在所有的主流的视频平台、音频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 MV，都可以听到我们的音乐。然后家里面如果有机顶盒、数字机顶盒。 你也可以搜到金宝乐队所有的 MV， 然后主流的 KTV 其实 都可以唱， 都可以去点歌去演唱，所以欢迎大家去听哦。 哎，所以你们去 KTV 唱歌的时候会不会点自己乐队的歌？ 会，然后每次会被逼着点一些我特别不擅长的音域的那种歌。 你们都属于对方指定歌是吗？ 对，有的时候大家会整蛊对方，说你还唱这个，然后每次他们就录小视频，然后发在我们团队的群里面，就供大家哈哈一笑这样。 我感觉就是钱正导演可能相对来说是不是属于比较腼腆的这种吗？性格来说会相对害羞一点吗？ 其实你们看不到他特别好玩的一面，就是他在动画剧集或者是动画就是 MV 制作的时候，他是我们团队最会演戏的一个人。 其实是一个熟了之后就特别欢脱的人。 他演什么？他演各种， 应该说我是把我自己想表演的那个东西都放在了那个创作里面 啊。 对，所以有时候需要演这样一个角色的话，那我就嗨了，我就嗨疯了，所有人都会用一个很诧异的眼神望着我。 所以我们说我们公司的影帝啊，真的是影帝，不是开玩笑的那种影帝，就是我们的钱正导演了。他投入那个状态演起戏来，就是让所有人就觉得哇，怎么可以爆发成这个样子？ 哇，原来 还 有这一面， 这一面。 但是其实平时日常的状态又是一个很闷的一个感觉，所以就是对于初次接触人来说的话，可能会觉得他啊内向，不太愿意讲话。 对， 但其实心里头有很多的想法， 都在心里面 想法是挺多的，内心小剧场非常丰富。 有没有可能以后再来上我们节目，跟我们当场来一个内心小剧场的外话吧？ 不要，这样会掉粉。 我们又立下了一个 flag 哈。 好了，记住了，回去好好练习吧。 继续聊哈。刚才也说到，说我们金鱼岛乐队有没有可能像大部分的传统乐队一样去落地做一些线下的活动，包括比如说参加个比赛呀，或者录制一些节目，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其实我们从最开始做金鱼岛乐队到现在，就是所有国内主流的音乐类的选秀类的节目，导演组的人统统找过我们，邀请过我们啊，歌曲好声音，你就是你平时会看的这些，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 拒绝了。 我们其实很想上去试一试，因为我们排斥那种，就是我们其实比较喜欢挑战新东西，我们想试一下。但是早期的话，因为我们是一个二维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并没有做一个3D 化，所以不太可能做一个3D 全息的这样的虚拟现场的演出，就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去在台上去演出。但是这个在我们今年和明年的计划当中，数字演唱会线下的活动我们就会参与。我们今年七八月份的话，大家可能会首先在南方，广东、广州啊、深圳这些地方能看到金鱼岛乐队的迷你 KTV。 哦，迷你 KTV 其实就是平时大家看电影在那个 shopping mall 或者能看到电影院门口有那种，早期就那个时候就像大头贴似的，你头 就是一个小房子。 对对，你可以去唱歌。 现在也有这个，好多商场里面可能会设置这种。 对，因为就有非常多。那我们后面会有自己的，就是线下的金鱼岛主题的这样的个迷你 KTV 在线下能看得到。那可能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北京这些地方应该都很多地方都会有了，所以大家也应该能在线下能很频繁的看到我们的身影吧。就是人流量最多的这些地方，可能就是 shopping mall 或者是电影院门口这些，因为这些地方是最容易，哎，大家会休息停下来，然后特别是看电影的时候，你可能提前早到了半小时啊什么的。 我们可以进这个小屋， 可以进去唱一会儿歌， 嗨一会儿。 到时候会，大家应该能感受得到。 那之前就是一直没有去参加，比如说歌唱的节目或者其他的这种线下活动，会不会考虑到是因为虚拟偶像可能，更多给人一种神秘感嘛？但是如果说以后参加这种线下的活动，会以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去呈现在观众面前呢？也是虚拟的形象。 其实我们线下的，我们去年到今年线下的活动主要是以 VR 体验为主，大家可以就是戴上 VR 眼镜，然后感受一下我们呈现的那个虚拟乐队或者金鱼岛的这样一个沉浸式体验的过程。然后的话，我们在音乐节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参与的。线上的话，其实有很多音乐比赛、音乐节我们是有参与的，但我们参与比较简单，我们就只要把歌投过去就好了。最近就有一个虾米的一个寻光计划，我听我们的运营的负责人来说，哎，这个阶段好像成绩还不错，因为我们也没有怎么推广，好像那个出去之后的话效果就还可以。所以在后面的话，我们的计划是说线下的这期演出要参与的，但这个其实取决于说我们今年的在金鱼岛乐队的三维的形象的一些定稿，以及真正的和那些提到线下，其实是乐队有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掉，那我们再后续推出去。 明白。其实我觉得你们亏了，就大家长得都特别帅， 但是都要隐藏在这个虚拟的形象背后。 谢谢。 尤其我们这个白森哈，就帅哥一枚。就是我们的粉丝有没有看到过大家庐山真面目？不慎被大家看到过，有没有？ 因为 他保护的真的好好。 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虚拟乐队，我们想用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呈现给大家的话，我们就在回避做的一件事情。我希望那个形象能。青春永驻，我希望他们能存在很久。它不只是说可能代表这个时代，可能如果我们运气足够好或者做得足够好的话，我希望它能代表下一个时代年轻人的想法。我希望它是一个一直青春永驻最好的年纪永远停留在这里。 嗯，一定可以的。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 VR 作品也得过不少的奖是吧？那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虚拟乐队和 VR 的一个结合？ 做天鸟乐队制作人之前的话，我有一阵子是做戏剧演出的，所以 舞台上的表现 说最多的关于这种娱乐体验或者是观看的方式都是坐在剧场里面沉浸式的，然后演员就在你面前去演。那我后来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但其实大家都只是坐着的，但我印象特别深刻，我2012年2013年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看的那种完全沉浸式体验，那个戏叫做《溺水的男人》。他把一个旧的工厂4层给改了，演员非常多，然后的话分批次入场，你进去之后演员就带着你从一个景到另外一个景，你可以中途停下来，在你想停留的任何景里面去看那个现场的演出。 也就等于那四层的工厂就是一个 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戏，它讲了这样的一个大家交错关系的这些人的故事。那在那个里面你会感觉到你是融入到那个，你不只是说一个旁观者， 你就是剧中人， 你其实就是剧中人，你会一幕一幕的看到你感兴趣的那个人物的他的在这样的一个几个小时时间内发生的故事。然后如果你感兴趣的，我感兴趣当时是一个黑人女孩的故事。那其实后来我看完之后我才知道，整个这个戏讲的是一个好莱坞的演员，他进入好莱坞的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但其实我跟的是一个配角，我跟的不是主角，但我印象很深刻，就给我的冲击很大。我一直觉得，包括其实大家这几年那种 VR 或者沉浸式娱乐体验那种游戏也特别多，但去试了去玩了之后，你会非常相信未来的那种科幻，就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科幻电影里面呈现的那种未来的生活，它不会很远的，或者是说它才能是未来主流的体验。我认为，所以这个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时间没有这么快，但它绝对是主流，绝对是未来的一个体验的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我们做一个虚拟乐队，那我们并没有停止说我们在虚拟体验这一块的尝试，所以我们 VR 的一些东西一直在做。因为我觉得有一天，直到有一天，大家会面临一个状况是说，可能我不用出门，但我也可以体验到非常爽、非常刺激或者非常有冒险的那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很宅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 那其实说到 VR 体验这块，那还是需要我们的前程导演来配合吧，就是更好的实现这种成像的技术之类的。 对啊，就是那个我们之前也是一直在研究和探索 VR 的视觉内容的制作。 我们自己在做这块的时候，其实会发现VR 那块有一个特点是说，我作为观众，我可以选择我想看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们在电影院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坐在那块的一个方式，你去看我呈现给你的。所以其实做的时候更多的要考虑的就很全面了。那天地你人前背后都是什么样子，你就跑起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其实在做那个《Burning》那首歌的话，我们是整个讲它掉进一个潜水艇，掉进大海里面了。那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乌贼，有章鱼，抱歉，好，飞过去，划游过去。那你背后有个巨大的鲸鱼游过去。那你要考虑的事情是说，可能全方面的给大家营造一些观看的一些点，同时前面有的是声音从前面过来，有的是声音从后面过来，但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空间感，也是叙事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做那个 VR 的 MV 或者是将来要做 VR 的这些和内容有关的这些剧情的时候，你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我们其实看了很多，大家都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至少是技术方面是一个全新的，和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对于内容表达和内容创作人来说的话，那你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形态。那可能我们早前的时候没有 3D 的那个时候，大家看的一个屏幕，那你后来有了 3D 的眼镜的时候再看的时候，那创作者可能会考虑我怎样的才能让大家有一个最棒的那个OK， 你从一个瀑布飞过去穿过去， 真实感， 更真实的感觉。所以其实到了 VR 这块也是一样的，你怎么才能在这样的一个观影的一个过程当中，观看的过程当中最真实或者是最刺激的、最有 感染力的呈现你想表达的内容。 嗯，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挺大的一个挑战的。我们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有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不行不好，我脱单掉，我重新做。 嗯，我想可能很多粉丝也都非常好奇啊，就是我们这种 VR 的场景的搭建，它的工作量到底有多大，或者说都要考虑哪些方面？ 其实工作量我觉得只要你想清楚了做的时候的话，它还好。主要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现在这个阶段最多的问题是不是说我们一块、可能别的团队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大家最多的时间其实花在那个策划和创意这一部分、然后以及比如说我第一版的东西出来之后我觉得有问题我会烂掉、就是其实真正的内容全部想好了想清楚了去做的话，我不会觉得就是太费功夫。 所以前期的策划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个其实是最费功夫，没有定清楚定好的时候，你开始动工了，结果发现做了一半的时候，啊、这个东西跟那什么似的，就停下来，然后再 发现做到一半的时候，跟最初的构想已经跑偏了， 不行，要重新做，然后打回去，我们就再讨论。所以这个其实是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其实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 那我们前程导演有没有被这样的经历所蹂躏过？ 对，之前我们做的那个 Burning 的 MV，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最初的一个创意的里面呢，之后的话，会发现还需要添加很多的东西，或者很多的细节去，展现出这个故事应该是什么样的，让人们能够体验到这个故事是什么一个完整的过程。不过最后的结果是很好的，就是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当然了，这个东西做了多久呀、其实花了真的挺长时间在做尝试的。后来这个我们在线下在广州动漫节的现场的时候的话，几天每天都是有一堆人在排队在等着看，所以其实效果最后的结果还是还不错的。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做过我们的节目哈。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的话，也不妨关注我们在 B 站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也非常欢迎大家来佩戴我们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那我们的 QQ 应援群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6 56755696 欢迎大家加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除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的收听渠道之外，我们在新浪微博和哔哩哔哩都有官方的账号漫游嗨翻天，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以及视频回放了。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左小美，我们明天再见。